去承受，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谁像我就是我，足球场上很了花，摔打了站起来痛不嫌多，失去了不必太难过。谁在说说不破，我爱唱你的小风波，这一天我站在右，我也会站在左，左邻右里一起合合作。春天后时间，看这里一间哪里一间，在你的身边。 啊，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找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啊，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别再抱着枕头，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走吧，有酒，统统的赶走。一直是我朋友，不会再酒友，放手，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好，朋友就像便利店 ，24 hours， 时间和时间，看这里一间，那里一间，在你的身边。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那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Thank you.